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4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显示出来的结果让他有点恍惚。宁晴不知道秦冉拉黑了他的电话，但从未拉黑过林景轩的电话。在京城动荡的时候，林家全都分崩离析，只有林景轩的个人产业分毫未损。因为秦冉在这之前提醒了他一步，很隐晦，但以林景轩的脑子自然也能猜出来，这才让他跟风慈的公司避免于那次灾难。林景轩想了很久才想明白，大概是因为两个原因，一是因为他跟风慈合作，二是因为他曾经帮过他。阮浩看林景轩拿着手机不出声，压低声音道， 你说风叔叔他们不会有事吧？ 在阮浩这一行人的眼中，风家就是一个谁也撼动不了的庞然大物。毕竟风楼城的履历跟职位在那里，手里也有不少案子。虽然他们不知道风楼城私下里认识程家、秦家，但风楼城这两年顺风顺水，圈子里也都看在眼里。 我也不知道。 林景轩把手机放在兜里，他已经有几年没有见过秦冉了，当然他也不知道秦冉跟风楼城之间有什么关系，至于潘明月他就更不清楚了。他很久之前就明白他跟秦冉那些人的圈子隔了千万里的距离。眼下风楼城究竟是出了什么事，林景轩也不清楚，但其实他也不敢去找秦冉，只叹息了一声。另一边，林氏潘明月带罗谦回了酒店，他们在这边出差，要等案情跟进完之后才能离开。罗谦本来要问潘明月刚刚那三个人的事情的，见潘明月一直沉默，就没有再多问，灰溜溜的拿着房卡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他住六楼，潘明月住七楼，整个酒店的走廊都铺了地毯，灯光也不亮，没有一点杂音，很安静。潘明月住711，他从兜里拿出了房卡，抬头却意外地看到了倚在711门口的人。陆兆莹手上拿着手机，一手插在兜里，意外地抬头看向他。 跟我对接的是你？ 潘明月顿了一下，才神色如常地走了过去，抬手刷了房卡。门口间隙狭窄，潘明月能够感觉到似有若无的压迫气息盘旋在他的头顶挥之不去。 抱歉，我不知道是你。 陆兆颖沉默了一下，他伸手在他刷了卡之后替他开了门。 你？ 潘明月开口，本来想要问问他的伤怎么样了，没想到陆兆颖也同时开口。陆兆颖显得有些疲惫。 你说。 潘明月的脑子还是有些乱，他也没有想好问什么。 这是我今天整理的资料。 他把手中的笔记本递给他。两人正说着，外面有人按门铃，隔音不是特别好，还能够听到罗谦的声音。 哎，对了，组长，我忽然想起来。 罗谦没有看到后面的陆兆颖，只是兴奋地开口。 今天你路上带的那个人是不是风月的儿子？我之前在财经报刊的封面上看到过他，风慈是不是？嘿，他是我上一任的学长，我就说他们怎么这么眼熟。 罗谦说到后面的时候，才看到拿着笔记本的陆兆颖。他愣了一下。 陆队，我来拿份资料。 陆兆颖收回了目光，礼貌地朝罗谦颔首。他个子高，几乎挡了房间的光源。 兆颖在房间停留的时间不到两分钟就离开了。罗谦看着陆兆颖离开的背影，不由摸了摸下巴。 陆队家是真的有钱。 罗谦家境不错，自然能看出来陆兆颖身上穿的身家是多少。潘明月没有回话，他手中的手机响了一声才反应过来，接起手机是稽查院那边的电话。 让我暂代赴院。 潘明月收到上面的这条命令愣了一下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这件事还是机密状态，潘明月无法获知。他不由拧了一下眉，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给风楼城。风楼城没有接。第六感极其敏锐的他直截了当地吩咐， 连夜把这边的事情交接完，交接完之后我们直接回京城。 翌日星期六，风楼城还是一晚上没有消息。风夫人跟风慈两人都是一晚上没睡，至于说好的演唱会谁都没有去看。林景轩跟阮浩来的时候，风慈正准备去一趟稽查院找昨天那位江科长。 我来开车吧。 林景轩看风慈掩饰不住的疲倦，当先开口。风慈没有拒绝，林景轩将车开去了稽查院。一路上阮浩也没有以往那么多话，只是默默地坐在副驾驶。半个小时后，车停在稽查院门口。他们刚到稽查院门口就被保安拦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一辆黑色的车也刚好停下。能进去的人都是稽查院的人，副驾驶座上下来一个人。只隔了几米远，阮浩清楚地看到那人的侧脸，直接开口。 我操，那不是昨天那个妹子吗？她年纪轻轻就是稽查院总部的人。 林景轩看了一眼，直接拿起手机打开稽查院总部的官方网站，并搜索词条潘明月。显示出来的内容让林景轩甚至觉得有些恍惚。纪检部科长二级潘明月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